会提醒那一段从前，有些事不面对反而安心安全，你无权再动摇我的世界。现在我有了幸福，有人照顾，应该知足。你不想逃，从不让我哭。可是我越想投入，越是生疏，抱得再紧，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。现在我不停忙碌，不断让步，想看清楚。你不想逃，把我当成全部。可是爱又是善良又是残酷，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。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，我不会提到最后和他的一切。面对不爱的人，我终于谅解了请你用无言画的句点。现在我有了幸福，有人照顾，应该知足。你不想他，从不让我哭。可是我越想投入，越是生疏，抱得再紧，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。现在我不停忙碌，不断让步，想看清楚。你不想他，把我当成全部。可是爱又是善良又是残酷，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。 再有一次机会，让一生感动全部融化。